找得咱心力量。 主席的思想传四方，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，男女老少齐参战，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，是无敌的力量。主席的话儿记心上，